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天讲到，施恩不求报，于人不追悔。这施恩两个字要注意。这不施恩德了，与人为善。我们讲习当中常讲，总是要存一个纯善的心，纯善的念头，念念为别人着想，这是布施恩德。布施恩德是他的想法，是他的说法。如果我们自己还要有意念布施恩德的心，就错了。错在哪里呢？我们着相了，着相就不圆满，着相是三界六道里面的善业，与信德不相应。这个道理很深很广，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的清净心得不到啊。诸位要晓得，清净心才是真善，是大善。昨天我们参加回教，表扬伟大母亲大会。我们不知道这个场合里头，居然是冠盖云集，有三个部长。新加坡的前总统参加了，这个即将选举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纳丹先生也参加了，还有各国的大使馆的一些使节。我们在贵宾室里面聊天，他们看到我都很欢喜，问我，他说看起来我很年轻，问我的年龄，然后问你是怎么保养。我就告诉他，清心寡欲，清心寡欲不是不做事啊，什么事都做，很热心的做，很认真努力在做，做了怎么样？不着相。刻意去做，做的念念不忘，这个不行啊！我讲清心寡欲，讲放下分别执着，他们听了都懂啊，难了。 不容易做到。实在讲，有什么难的呢？难在没有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，难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世尊当年在世49年，天天为我们开示，无非就是说明这个事实。事实明白了不难，事实什么呢？能得所得都不可得。佛家常讲万法皆空，你还会打妄想吗？袁了凡先生明白了，他明白还不是这个深深的道理，他明白不过是因果报应的道理，这是世上的实相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。你这一生当中功名富贵腰受贫贱，都是过去生中所修的，这一生中感得的果报丝毫不爽啊！这是四相上很粗浅的真相，他明白，明白之后他就如如不动了。妄想分别执着虽然没有断，轻了，比一般人就轻了很多很多。他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了3天3夜，不打一个妄想。什么原因？明白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放下了。这还不是事实真相。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心才真正清净。你看看了凡先生遇到云谷禅师之后，云谷给他开示，他发起发心呢，就读书求取功名，改造自己的命运，世间人的好榜样，六道众生的好榜样。不是学佛，虽不是学佛，它是学佛的好基础，学佛确实从这个基础上建立的，这是不可否认的。佛法是出世间大善，大善呢一定建立在小善的基础上。这个道理现在懂得的人少了，古时候懂得的人多未必能做到。为什么做不到？这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懂得不够彻底；第二个，烦恼习气放不下，经不起名闻利养的诱惑。 原因在此地。我们明白了，明白之后要晓得怎么做法。要依照佛的教诲，决定不错啊！以善心、善行帮助别人，人家欺骗我们，我们还是要以善心、善行待人啊，绝不能因为人家欺骗啊，我就回避，我就不要理他。那我们还是起心动念，我们还是落在分别执着上。人家是诚意对我还是欺骗我，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知道糊涂啊。样样清楚，一点都不糊涂，以真诚心待人，这是佛菩萨菩萨心啊，这是真正的施恩啊！施恩自己还没有施恩的念头，哪里会求回报呢？帮助别人，成就别人，布施供养别人，决定没有后悔的意思。昨天说过了，有求报的念头，贪心未断，布施没有圆满。在布施波罗蜜，你有布施没有波罗蜜啊？你给人以后又后悔，你的坚定心还有啊？吝啬没化掉啊？这是三毒，第一个贪烦恼不能断了。佛用布施的这个方法帮助我们拔除坚贪。如果你有求报的心，有后悔的心，坚贪烦恼不能拔除。有布施不能称为布施波罗蜜菩萨是修布施波罗蜜，我们凡夫修布施而达不到波罗蜜可是不修布施波罗蜜，我们决定不能超越六道，决定不能断烦恼，不能开智慧智慧是本有的，一切众生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智慧，何以不开呢？就是被这些烦恼盖覆住了，所以智慧不能现前。佛教给我们把烦恼除掉了，智慧就现前了。烦恼最严重的就是见贪，这两句话是教给我们的，要很认真很努力去学 我们无始劫来烦恼习气很重，求报后悔的念头常有，你们也许听我讲过，简凤文在这个台北，杭州南路那个讲堂送给我，以后他很坦白地告诉我，他后悔了一年半，常常半夜睡觉醒过来，哎呀，为什么这么多钱丢掉了？一年半之后，那是天天听经，逐渐明白了，才不后悔了。不容易，所以这个现象是正常的。你如果没有这个现象，那你的善根福德不是平常人能比的。肯布施已经就不容易了，这个求报后悔是很平常的现象，但是我们要晓得，如果还有这个念头，烦恼没断尽，智慧不能现前，要常常想到这个事实，贪嗔痴慢是非人我都放下了，你的心地才清净，清净心生智慧呀，然后你就晓得是非人我贪嗔痴慢生烦恼，不生智慧呀！我们要想开智慧，这两句话就太好了。要常常去做施恩的事情，常常去做帮助人的事情，以智慧帮助人，以劳力帮助人，以财力帮助人，通通都要施，财诸位晓得愈施愈多，不是施了就没有了，愈施愈多，施是因，那个愈多是果，修因哪有不得果报的道理，但是不可以有求果报的念头，为什么呢？求果报念头是贪心，果报现前呢，那是真理，因果一定相应，然后你就晓得不是我们的体力，你的身体越健康，不是你的智慧，你常常有好的念头，好的思想，好的主意，帮助别人解除危难，你修这个因长智慧呀！佛的智慧为什么那么大呢？佛天天讲经说法，不施好主意呀，叫人破迷开悟啊，所以智慧就那么大了。我们自己有一点好的东西很吝啬，唯恐别人学去了，你哪里会有智慧？所以有人，很多人送一些书啊，这法师的著作啊，送给我，你晓得吧？我第一眼看的是什么？我看他后头的版权页，他上面印的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，我这书关起来不看，为什么呢？ 心量太小了，他能写出什么好东西啊？糟蹋我的时间。心量太小了，没有智慧。自己有一点好东西，把自己的权力抓得紧紧的，什么智慧财产权，他哪有智慧呀？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万缘放下了，版权也放下了，不要了，这个人有智慧呀。这我看书的一个原则，这样就可以不浪费时间了。所以要学佛菩萨热心帮助人，要真正做到不希求果报，不后悔，一定要深入经藏，理、事都要透彻，一定要落实在生活上，认真努力去做。这个注解里面有几句话说得非常好，他举佛经上说，人以财帮助别人，这是举一个例子，内不见有能施之我，把我忘掉了，外面呢也没有牵挂着接受我布施的那个人，中间呢也把你布施的物忘掉了，这叫三轮体空。诸佛菩萨无不是这样帮助人，以财施，以法施，以无为施。心地永远是清净平等，这是施小得大福报啊！比喻里面讲的，一斗米啊，不施一斗米啊，得无量无边的福报。这真的，一点不假。为什么呢？称心。他得无量无边的福报，他是把信德开显的，是这么个道理。一文钱的施舍，能够消千劫的灾难。这话都是真的，都不是假的。我们今天修福得到的果报很小，也没办法消灾免难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心不清净，布施的再多与信德了依旧是隔了一层，所以还依旧要在六道里头过苦日子啊！也就是我们求报的这个念头，求果报的念头， 存在，所以怎么修跟佛菩萨比都有很大的差距，尤其是追悔，这是一个大关键。如果做卧室后悔，那个好啊，那个卧念呢渐渐的会止住。如果做善事后悔，善念这个根就断掉了，以后再不会修善了。现在世间人修善，是不是真心修善？决定后头有果报，他看准了，好像赌博，他下这个注啊。有的时候也看错了，不是以清净心，不是以真正善心。无疑不是自私自利，与自己有利益的这个事情要多做。佛菩萨所做的善事里面决定没有自己的利益，所以他心清净，他生智慧，他有大福德，无量无边的福德。我们今天不但是自己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讲给别人听，还要自己真正做给别人看，讲给别人听，做给别人看，目的何在呢？绝没有自己的目的，希望别人好啊，希望社会好啊，希望大家和睦生活啊，自己还是一尘不染，还是清净无为，这是佛弟子，这个人家真正学佛。如果帮助人有后悔，倒不如不帮助人。为什么呢？怕自己的善根从此地断掉了。小猪里面有比喻，也有说法，说得好啊。这个第二段里面呢，他讲布施有三：有法施、有财施、有心施。这跟我们普通平常讲的有一点差别。平常我们讲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这讲的最多的。心施什么心？真心的，真心怎么布施？叫别人也了解有真心，他的真心也能够因你教化演说而有所启发，他的真心露出来了，这是心事啊，这最难最难啊。 但是功德是无有边际、无有止境的。这个只有诸佛如来、化身大士他们才做到啊。但是他这个注解里面讲的浅，浅是什么？自己没有能力布施，但是有这个心啊。谚语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不是没有心啊，常存此心，这是心是浅的意思啊，常常有布施的心，常常有帮助别人的愿望，但是自己没有能力啊，这个心永远不失掉。好，这是心识的潜意，我们可以着手啊。可是在我们今天生活环境当中，只要把自己本分的工作认真去做，就是心识。我们出家，出家干的什么？这个行业本分工作是什么？为人演说。演表演呢？我们生活是表演。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这表演呢、师是表率，范是模范呢、我们的生活是一切众生生活的模范。我们穿衣是一切人穿衣的模范啊，衣服要干净要整齐啊，破没有关系，破可以补补啊，啊一定要清洁要整齐啊，吃饭是吃饭的模范啊，吃饭要有个规矩有个样子。想想我吃饭这个样子能给别人做模范吗？这就是佛法，佛法是生活教育，点点滴滴都要做众生的好榜样。我们有没有做到呢？说是给众生说明，人家看到这个样子，要向你来请教，你给他解释，给他说明。他看到了，他相信了，他听到了，他明白了，明白是解，他有信有解，他也会效法，他也会学。佛法不是只说不行的，佛法是解行相应，皆行并重的。在大乘经里面把行摆在第一，皆摆在第二，净土就是这个样子，观音菩萨摆在第一，大势至菩萨摆在第二。观音代表行，大势至代表戒，华严经里面 普贤代表行，排在第一位，文殊代表解，排在第二位。戒行是一桩事情，特别注重在行门。说到一定要做到，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受用。这个真正受用是法喜充满，这个喜悦不是外面的刺激。现在世间人享乐是什么？是享受五欲六尘刺激的乐。那个乐是从外面来的，就好像吃兴奋剂、打吗啡那种乐，那不是真乐。佛法里面讲这个乐是从内心里面，像泉水一样先往外喷的，这是真乐。这个叫法喜充满，我们没有得到。为什么没有得到呢？没有做到。把佛的教诲落实到生活上，生活里面产生的喜悦，这是真乐。这个乐不是从外面来的，而且给诸位说，这个乐是人生最殊胜的滋养。世间人也有人懂得，所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，精神就来了啊。所以佛菩萨永远是不疲不厌，不疲倦，不厌烦。什么道理呢？喜悦。我们做事情为什么常常疲倦厌烦？没有喜悦。我们在佛法修学上法喜得不到，怎么可能有进步呢？如果你得到法喜之后，你确实你有长足的进步了，你不会退转。没有得到法喜很容易退转的，法喜一定是在戒行并重之下你才能够得到，偏在一边得不到，有戒无行得不到，有行无戒也得不到。这清凉在《华严经》注解里都说了，有戒无行增长邪见，有行无戒增长无明，都得不到法喜。法喜一定要戒行相应，禅宗里面讲的定慧等学，这里面你就得到法喜了。这个定慧不均等得不到，戒行不均等得不到，一定要均等，这个里面才能产生。这两句是讲行的，希望我们要留意，要认真去体会，去思维，努力去做，一定要落实在生活上。我们今天施恩于人，决定是以佛法，以佛法为主啊，我们不以财啊。到以后你接受人布施了，这是财来了，来了 立刻转手就要施出去，决定不能留。你留了就有弊病，留弊就生了。为什么呢？烦恼就起来了，会增长贪嗔痴慢，所以要放下，要舍掉。决定不要让烦恼增长，要让自己的智慧增长。记住，唯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，解决六道的问题，解决生死的问题，解决一切事出事情的问题，要真智慧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